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恭喜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周六的早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今天呢是7月14号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天事。先说今天的天气吧。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凉爽， 而且这个有点阴天。 对对对，因为今天我们的天气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空气质量凉，所以说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突然间怎么唱的， 暴雨倾盆， 爱着像蓝天白云晴空，哇，这梗你接不上， 哇，你就不要唱歌了好不好？这是我的知识盲区。 突然暴风雨，所以说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有备无患。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是星期六，机动车尾号是不限行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出去玩，这天气这么凉爽， 嗯，非常的舒服。 对，所以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三位朋友来跟我们聊一期叫和田之旅。这夏天到了啊，我们具体去哪玩，包括暑假去哪玩，我们都有一些小贴士将在今天节目中放送。大家呢如果想跟我们互动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扫描一下我手下的这个能看到啊这个二维码，然后呢点击关注，底下有一个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同样呢，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看到我们啦。今天呢，我们的三位朋友来到了直播间，但是在请出他们之前啊，我跟王瑞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些小的资讯和新闻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啊，夏天旅游。那么作为王瑞，你夏天你觉得旅游去哪里特别好呢？ 哎，其实夏天旅游是一个让人既向往，然后又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嗯， 那么夏天旅游啊，我的老家在江苏， 江苏人， 其实我还是挺推荐大家去这个夏天嘛，就叫阳光啊，沙滩。海浪、仙人掌这些东西， 你们有吗？ 啊，以上这些， 我这个样子好像不太好。你们有吗？ 以上这些都没有， 对吧？我的老家，我是辽宁人嘛，我们是真的有阳光、沙滩和海浪，我们是黄海的口。 嗯，没错，在 阳光也有。 江苏和浙江那边的海岸、海边一般都是滩涂，所以说我作为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非常的失望，一去海边，哇，怎么是滩涂，都是泥？ 但是可以有海鲜啊！ 哎，对，海鲜其实非常 不错。你看我们想的点就不一样哈， 吃货的想法。 对你像你们老家江苏这个时候会不会比较热呀？ 最近还好，因为最近不是这个台风登陆了嘛， 哎呀， 这个 推荐旅游是因为台风到了， 所以说就是去，如果你想去江苏啊、浙江啊或者福建那边旅游的话，一定要注意防台风。 嗯，所以说就是凉快是凉快啊，但是可能有天气的危害，尤其是最近福建大家看到说天空飘满，就下了芒果雨在那个福州那个位置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出门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好好看好天气。 嗯，没错， 我们也推荐几个国内可以去的地方吧。 嗯， 比如说这个湖北的神农架，其实听到神农架我觉得特别的神秘。 对，小时候说神农架野人， 但现在能不能看到野人呢？ 那遇到野人会不会 能看到都是游人？ 对，能看到都是人山人海两兄弟。 对，神农架呢，它里面有很多奇特的自然景观，比如说风洞、雷洞、闪洞、雾洞等等。然后呢，其中神秘莫测的冰洞内还有冰柱、冰剑、冰坠、冰塔、冰珠啊。提到各种冰，觉得夏日一定会带来这种凉凉的感觉， 非常的凉快。 对，还可以在这里做一次惊心动魄的漂流。总的来说呢，湖北神农架会在炎炎夏季感受一份难得的凉爽。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嗯，没错，夏天呢去这样凉快的地方旅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说起避暑啊，这个江西的庐山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地方。 对，那个庐山呢是一个非常的挺拔、非常高的山，它东临这个鄱阳湖，北临长江。风行北上啊，这个气候非常的宜人。七月份的这个平均气温只有26度， 这不是北京的春天吗？ 对，北京的春天。自古呢就有说这个叫做庐山瀑布誉满天下的盛名，这庐山瀑布嘛非常有名，古代的诗人也都经常的说。所以说庐山呢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是一座集风景、文化、教育、政治为一体的千古名山。 不单能够去避避暑，还能学到很多跟文化有关的知识。 对， 而且更能回来更好的理解课本。我觉得爬山对于孩子的锻炼能力也都是很棒的，让他吃苦耐劳，知道什么叫做坚持。 没错 啊，四川庐山，我们再推荐一个地方。其实北京地区的朋友应该去起来比较方便啊，但是我们的王瑞同学啊，在传媒大学念了这么些年，他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所以说，就是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觉得下了节目你就可以订张票，赶快走了啊！ 哎、真的可以就去一趟。 对于尤其对于我们北京的朋友来说，河北的北戴河是特别适合去夏天度假的。它呢主要可以看海景、吃海鲜、消暑度假。除了这个中海滩、西海滩游泳晒太阳呢，还可以在海边骑骑自行车啊、散散步啊，体味这个欧洲风情街，爬爬连峰山。它是整个是5到10月份都是一个好的时候，一年有5个月的时间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阳光沙滩那种感觉。 但是呢，其实好的时候人也会很多， 对， 尤其是离这个北戴河，然后我们京津冀去都很方便嘛。我们京津冀整个都是联动起来的，所以北戴河应该也是比较人多，尤其是7、8月份。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很怕人多的话，也要考虑一下 淡季去嘛，对不对？ 淡季可是冷啊。 有的时候淡季没有办法下海。 哎，对，对吧？是。 所以说很多东西就是利弊，大家要想清楚，不可能特别完美的。觉得我忘记去一个旅游胜地，然后还没有人，那应该是在家里吹空调。我觉得 夏天在家， 我觉得会没有人。热热闹闹的也挺好哈。下一个地方我觉得比较神秘了，然后刚才没有去过北戴河的王瑞居然去过这个地方。 咱们都说有个地方叫四季如春人间天堂，哎，这个地方 还有一首歌呢。 啊 哇，我们有年代感。当时有句歌词特别有名啊，香格里拉。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来，你接着说吧，快快快，介绍我的梗。 香格里拉是一个人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空气清新，而且它是在这个藏族地区，藏族文化非常的深厚，而且这个辽阔的有天然的高山草原牧场，这就比这个海边的这个阳光沙滩换了一个风格，草原牧场。这个在高原地区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天气也是非常的凉爽，而且呢在这个在之前这个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非常的好玩，我作为一个去过的人可以说是良心推荐。 你什么时候去的？ 我记得是我高考啊，不是高考，后来又去了一次，是在大三的时候，好几年前了。 香格里拉去过两次。 对，去过两次。 然后没有去过北戴河。 嗯，这是有点尴尬。 良心的拷问。故宫去过吗？ 能 长城爬过吗？玉渊潭去过吗？ 哇，我感觉我的 颐和园去过吗？大家好，我是北京一日游小贴士。 我感觉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总觉得美景在远方，其实脚下也有很多。 其实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对吧？所以说，但是这个季节有点热了啊。作为常住北京呢，可以挑一个好的时候，把我们北京的景点也都可以去一去。刚才以上呢是我跟王瑞推荐的四个国内比较切实可行的，大家也比较方便的买张机票说走就走的城市。 说走就走。 对，也希望给大家还没有制定计划的朋友们啊，以上四个地点你们可以酌情考虑一下，人文啊自然景观都占全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夺一下。那么我们两个已经抛了个砖啊，我们今天也请我们三位达人，我们的三位好朋友啊，直播间的三位朋友来，首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小麦，来自新疆和田。 李亚森。 大家好，我叫亚森，来自新疆喀什盖尔。 大家好，我叫伊布，来自喀什。 哦，两位喀什我印象是很深的啦，因为我的父亲有一年是去喀什工作了很长时间，那时候援建做基础的时候，他那时候成天给我打电话说，哇，这边的羊肉非常好吃，还给我带了新疆的服装，包括这个咱们的葡萄干，真的是在内地吃不到，就是在我们这边呢吃不到那么好吃那么甜的。 对 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说。 对， 因为那边的水果确实跟内地的不一样， 是 比较甜哈。那三位都是满脸的带着非常自豪的在介绍自己家乡的东西，是吧？我们欢迎今天的三位维吾尔族的朋友。今天呢，他们三个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和田之旅。因为和田 讲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好玩的，那么今天来讲讲和田有什么好玩的。 对，因为和田是我们北京的对口援建的城市，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期节目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也更加的通过他们三位来了解一下和田。我们刚才三位，我们两个推荐了夏天好玩的地儿，就是作为你们三位啊，当然我也知道你们要宣传哪里了哈，说一下自己的家乡，就是在这个季节夏天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比如说我们和田的话，我是来自和田地区于田县。于田县就是特别美丽的一个县，于田县的话呢，就是有 很多鱼，和田鱼是吗？ 就是特别美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昆仑山你可以上去，走一走，然后还有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对。 有山还有沙漠，昆仑山和沙漠。 对对对， 那我过去 昆仑山，昆仑山和那个沙漠还是有距离的。 哦， 对对对，比如说将近200公里的距离。 那对于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去沙漠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我对当然就是可能会觉得遇到一些危险啊这样的。 比如说海市蜃楼啊这种那现象还是有， 还是会有的， 有的。 因为我上次就是去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边的一个村庄叫达利亚布依。 白天吗？ 达利亚布依我们是下午走的，到晚上到。因为那个那个村庄就在沙漠里边，离县城是200多公里。 就是相当于一个沙漠中的绿洲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儿有1500多个人在那儿生活，就是真的那种情况，其他的人类真的很难能认受得了那种生活的方式。 嗯，好，那亚森呢？作为喀什地区的朋友， 我是来自新疆喀什，喀什噶尔，然后家乡就是。也算是一个有一个说法，就如果你到新疆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因为喀什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城市，而且是喀什有很多的一个美食，还有很多的古老的建筑，还有对，也就是说喀什是丝绸之路的一个民主。 是丝绸之路底下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对， 而且是喀什有很古老的传统的一些文化，还有沙尔木喀姆的发源地，还有一些刀郎木喀姆，还有很多民间里面的很多麦西赖普，还有各种。 能解释一下这些？ 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 沙尔木喀姆也是在我们新疆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陶器，是它整整演奏是花24个小时。 演奏了一整天的时间。 对，24个小时，然后完 不要停，不要和，就是一开始， 一 共是12木卡姆嘛，是一个木卡姆是2个小时，连着唱的话，就12木卡姆就是24个小时。 是同一组人一直在演吗？ 对，但是这是很难的， 这是很难的， 对， 肯定要听下来，最起码能一个人能不能受得了唱4个木卡姆吧，8个小时就不错了。 对， 那一部有看过这部吗？ 看过，也就是我是艺术学校出来的，我们 学艺术的，哪个专业的呢？ 是手鼓乐，打击 手鼓唱。今天好爱唱歌。 不是，跳舞的， 还学舞蹈， 后来就转了化妆 了。 对， 手鼓 是不是说我们的新疆的他们就大部分都是能歌善舞的呢？我们新疆人。 有， 是说出生就是可以打起手鼓唱歌的。 感觉小孩1岁2岁就刚开始走路，就是说我们家里说，你跳跳舞，就是不同意，他们说你跳舞就给你1块钱，也5毛钱，他马上就是该跳起来，也不知道没人叫他，就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节目什么，自然都能学会。 你这个跳舞就给1块钱啊，在我们这叫卖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有一个说法嘛，说那个维吾尔族就是。能说话就会唱歌，就能走路就会跳舞。 哇， 这种这个说法。 当然， 再提醒一句，就是沙尔木喀姆呢，就是我们国家，就是被联合国承认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尔木喀姆。 哇， 是非遗之一。 对，肺部这个环 境。 没有关系啊，大家现在听他们三位说的就是特别的好奇啊， 当然可以让他们演。 对，一会儿我们一定，今天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剧透一下，他们三位已经把乐器拿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整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让他们三位，我们会经常 cue 他们到表演区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表演啊，不要着急。刚才呢，三位推荐了新疆夏天适合旅游的地方以及可以适合看的东西，但是呢，就像我们跟王瑞开头说的，说现在真是雨季来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不然喀什地区或者是哪里，你们现在也是下雨的时候吗？ 也有， 对， 但是比较 少。 喀什地区会比较干燥， 对， 有一点比较干燥。像北京现在就阴雨绵绵的，每天不一定什么时候突然间下雨。 对，而且它最让人烦的是，它突然之间下一个雷阵雨。 一会儿就好，其实也挺凉快的哈。 是， 但是就是，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走在街上，你就不这么想了。 这可能是男生，因为女生夏天的时候多少会带把太阳伞。 对，没错。 所以就能好一些。 这男生他就不能带太阳伞。 我想起来个妙招，男生可以在包里穿一个什么雨披，就是淘宝上2块钱。然后就可以包里穿一个，下了雨突然间 但是我 好多 然后其实在阴雨季节呢，我们也给这个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一些小贴士啊。阴雨季节很多人抱怨说，首先是 见不到太阳，说见不到太阳最大的问题是说可能洗的衣服没有办法经常干， 不收干。 对，而且是阴雨季节，如果说出去玩的话，首先如果雨下的大的话，你这个飞机可能会晚点或者是延时之类的。 而且有开车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如果积水啦，会涉水会有问题。 对对对，就是可能，而且就是视线也会很不好，在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然后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衣服可能会不干。你们其实你们三位也是有这个出去演出这样的时候吗？ 有 有啊，有。 你们有没有会比如说赶上雨季什么的，到哪个城市，这个衣服不干怎么办啊？就出去旅游的 话，我没干， 因为就是做音乐的每个人可能都喜欢洗那个下雨吧。 为啊，是特别有感觉吗？ 对，特别会给你灵感。 我也出门就不带雨伞，然后 真的 就 对对对。 那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在街上看见淋着雨的，都是你们搞音乐的人。 差不多。 快看楼下有三个音乐的，就是雨浇灌一下，会把这个 灵感。浇灌一下灵感。 其实他们下的不是雨，是音符，下到他们身上。 我还以为你要说是寂寞，让我 不是。 一个年轻人怎么会说出这么老的梗？就是大家比较喜欢下雨，但是会不会涉及到，比如说一下出门个一周左右，到一个城市当中演出？然后但是衣服就是没有干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小方法吗？ 就是每次你去别的城市之前，你真得准备好所有的，别 搜一下。 对对对对对。 上次我没有。 对，上次我们就没准备好啊，就是说我们去那个我们中国的世界第一高城理塘。 嗯 嗯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我们两个就装作去过的样子，为什么还要问我们？ 就是海拔四千多， 哦 哦，你一下飞机 是在藏区那边还是？ 对，四川， 四川， 对， 四川， 一下飞机那直接就开始高反。 啊、 嗯，然后天气特别冷， 也会高反吗？ 新疆又不是高原地区啊！ 我真的是孤陋寡闻。 新疆有 也有 也有， 哎呀 哎呀， 还有盆地呢。 那个我老家往南走几十公里，就50公里吗？ 在哪儿？ 在帕米尔。 帕米尔 高 原里面。嗯， 对。 你们也会到藏区也会不适应吗？ 有， 嗯，这是我去，反正我有点。 因为我前几天、 嗯、然后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带个那个氧气、 嗯、我们很理解你们二位，因为你们太高了，你们个子、 嗯、 海拔有点低啊，我们 海拔有点低、嗯、刚才呢他们三位也是一直的在跟我们说出去旅游啊，出去这个巡回演唱的事情哈、啊、然后我们这一时段呢，我们想让你们先唱两句好吧，我们也是赶快给我们带入到那种感觉当中。 行， 那就听什么样的、 嗯、哇，这是随便都来是吗？ 也不是听观众的，还有听你们的。 先给我们唱一个你们家乡的歌曲吧，维吾尔族的歌曲好吗？ 行， 你们是在这儿在这儿坐着唱，还是说到表演区？ 是， 我们到表演区吧。 好的，来，我们欢迎三位到表演区。在他们到表演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说一下我的一些小妙招吧。比如说雨季这个出门的话，一定会带一个烘干机，就是小的那种。所谓的烘干机就是酒店到处可以见到的， 就有点像吹风机那种。 对对对对对，拆穿我了，就是吹风机。其实呢吹风机真的很棒，比如说我们把东西放在那儿的时候啊，我们表演区三位正在调琴啊，当然我们现在能有伴随着阵阵的这个调琴的声音啊。首先就是说衣服不干的问题，可以用这个吹风机给它吹一吹，会很棒的。 就是既能吹，就是带一个烘干机，既能吹头发，还能吹衣服 、 嗯。 还有一个是我现在发现，就有一些卖的这个衣架上面就有小风扇，你不知道吧？晾衣服的这个衣架 有小风扇。 对，它这个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啊，淘宝上有很多好东西。当然，我不今天给淘宝做了好几次的工作了啊。它这个衣架上面两侧带了两个小风扇，你挂在那的时候，它同步就给你吹了。很方便，而且衣架其实收纳在行李箱里也是非常方便的。 哦， 嗯，给大家小贴士，就是说如果面对阴雨季节的话，我们出门衣服不干，当然呢，代购衣服是必须的，就是根据每一天代购的衣服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个事情。 男生而言啊，代购衣服是更简单的一件事儿。 白推荐了是吧？好，我们现在看啊，三位已经到了表演区，我们三位嘉宾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呀。好，来，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请一起来欣赏一下我们三位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音乐。 那我们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来一段，我们新疆的一首民歌，叫《阿瓦尔古丽》。 我压点3:0，我也压点，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是一个健康的比拼预测的世界杯 早上会让我们瞬间清醒的感觉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我们三位嘉宾的一首冬天的歌曲。一会儿呢，在我们在我们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欣赏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音乐，包括我们这次的主题和田之旅会带来很多的旅游信息。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青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现在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嗯，我是嘉宾王瑞。 嗯，今天呢，刚才在前半个小时呢，我们跟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了聊啊，和田好玩的地儿，新疆很多就是好玩现在该可以去的地，就是可以去的景点。 嗯，我们现在聊完了玩的啊，作为一个吃货，咱们出去玩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是 吃 了，没错。 很多的时候会因为一个地方什么好吃，我们选择了这个定点。然后呢，我们今天直播间又非常幸运的请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人家叫小吃货，给人家冠一个名字也不太好，哎，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呢。因为这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我们的维吾尔族的小同学来到直播间，给我们聊一聊美食方面的消息，美食方面的资讯。来，首先让他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我叫艾斯美提，我来自新疆和田。 嗯，艾斯美提，我们叫你小艾吧，好吧，来，也来自和田啊。 嗯， 那听说啊，你们新疆小朋友小的时候过得是非常的幸福，有好多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也说几个出来馋一馋我们两个。 我就从小就是烤羊肉吃的特别多， 烤羊肉， 对， 嗯， 还有羊肉串呀，然后基本都是肉食，都是肉类。 哦，是很，其实是很少吃蔬菜之类的吗？ 是，我是很少吃， 你是很少吃。比如说羊肉啊，这个我们知道很有名的红柳羊肉， 嗯， 对吧？ 嗯 嗯，就是真的像图片当中我们看到的，在地上搭着两排砖，然后就在地上就开始那么多羊肉串就开始烤，然后大家分的这种状态吗？ 对，真的是。 我以为只是拍电视的时候这样的， 真的是那样。 哇，真的是很过瘾吧？ 那个大块吃肉的那种感觉。 对呀，啊，就是在地下感觉这个火旺旺的，然后整个烤这个羊肉油滋滋的冒着。哇，那个时候刚烤完，瞬间咬下去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那个场面我也见过几次，特别壮观。 你是见过几次？你吃了吗？啊，吃过吗？当时 那不能只吃不吃吧？ 特别小的时候吃的，后来就没咋吃。 为啥呀？不喜欢了吗？ 对，我是那个就是吃羊肉串比较多，嗯，小时候是家长带着我吃那种大的，就是跟亲戚们吃比较多。 嗯， 然后后来就是吃羊肉串。小时候见过几次， 所以说那个红柳羊肉就是主要是做大席的时候吃。 对， 嗯，就像是一个节日的传统了吧，就是 差不多。 对，然后嗯，像我们经常在这个新疆的这个饭店会点一些大盘鸡， 嗯， 是吧？ 对， 然后整个鸡肉，然后他把这个什么裤带面泡在里面， 对对对， 用汤汁来吃。 对， 你们小时候也是这么吃的吗？ 对，我也是这样吃。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我都觉得你们新疆的菜量大。 其实我是来北京之后才第一次吃过那个大盘鸡的，啊， 嗯，哦， 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啊，嗯，问小麦，就是在你们就是新疆的那个原版大盘鸡是真的很大盘吗？ 对， 因为 特别大盘。 之前就看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大、嗯、这个有的大盘鸡没有灵魂，为什么呢？因为太小了。 嗯、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一人份吃不掉，所以会改成这个小份儿的，可能叫什么大盘鸡的改浇饭，其实就是大盘鸡捞出来的小份改浇饭。作为你们真的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然后一个大盘子就端上来，旁边都是面条，这样蘸着汁水吃吗？ 对， 好热闹啊！是日常都会吃到的大盘鸡。嗯， 没有，就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嗯、 哦，也是家庭聚会的时候， 就可能跟我们说围在一起涮个火锅、烤个肉是一样的， 哎、对对对， 就是东北人最爱的烤肉哈， 对， 也是这样的感觉。 像涮火锅其实应该是 对对对，一起来涮这个啊，哇，这大清早晨这个时候提这些真的是很伤害、啊。 要是没有吃早饭怎么办、 啊？对，然后大盘鸡啊，红柳羊肉，包括烤包子，对吧？你们会经常吃烤包子这种吗？ 会。 哎，我纳闷了，你说包子好好的，你蒸完了为什么要再烤它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问完他就尴尬了。你们经常会吃烤包子吗？ 会，经常吃。 这个是就相当于日常的食物，对不 对？ 对， 真的好幸福啊！ 就是啊，感觉平常吃的东西好丰盛。 那你们在喝的方面呢，也是喜欢就是奶制品多一些吗？平时饮食要配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肉啊还是说烤包子这种面食都是作为我们来说有点腻的，你们会喝一些什么饮品来搭配吗？ 喝的话我们都是普遍都是喝茶， 喝茶啊、哦，解腻一下。 嗯、 你们像小时候就开始喝茶吗？ 对，我们家就是从来都是喝茶。 嗯，哪一类茶呢？是我们就是传统概念我们理解的那种普洱啊、绿茶啊，还是说是奶茶那一类的呢？ 就是应该传统的茶吧。 哦，啊，是喝茶的， 对， 喝茶很能解腻的，是很好的。 对， 哇，这个其实新疆我们这个维吾尔族的小朋友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来给我们炫了个富啊，这个富就是他们从小吃的东西这个美味，而且我特别想去品尝一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去新疆的一个动力应该就是手抓饭了。手抓饭是日常都会吃得到的吗？ 对，一般就是隔两天应该就会吃一次。到两次， 就是作为你看老北京人经常说，哎，哪的炸酱面最好吃？妈妈做的炸酱面最好吃，就各家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是最好的。那在家的时候，手抓饭也基本上都是家里会做的这种美食。 对， 你啊，手抓饭里面都要涵盖什么东西呢？ 手抓饭 讲究说必须要什么呢？ 也没有，就是要有肉， 嗯， 然后可以加点 胡萝卜、嗯， 对，然后还可以加点土豆。 哦，有点像咖喱饭。 对， 但是我觉得新疆的这个手抓饭会不会加一些，比如说只有你们当地特有的，比如说葡萄干啊和大杏仁啊这一类的东西？ 有，也有。 甜滋滋的、香喷喷的手抓饭、 嗯， 是真的要上手就抓起来。 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对呀、 啊，它不烫吗？ 不烫。 你不会放凉了吃吗？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呀、啊？是在刚出锅的时候就吃，还是说放一会儿再吃？ 刚出锅。 哇，真的啊？ 对。 哇，你考虑的这个问题很 对。 对 啊， 会不会很烫啊？ 会，但烫的话就吹一吹，或者等一会儿再抓那个边缘。 所以说 边缘比较 好吃，你选哪一个？ 好烫。那我们的新疆的小朋友是不是每个人的手都可以就是哇，就是很忍烫能力是很棒的？一定要是抓起来团，就一块抓一块往嘴里塞一下的那样的吗？ 就是要在那个边缘就是绕一圈，然后把它卷在手里，然后再送到嘴里。 哇。现在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这个传统，还是说已经演变成了也有拿筷子、 勺 子什么 吃 的？ 现在就是基本上餐厅里面都是用勺子，用手抓的话很少了。 嗯，但是最传统的做法还是就是吃法还是用手抓。 对， 其实手抓东西其实很过瘾的，我吃很多东西也喜欢用手抓，总觉得用手抓其实跟食物一种特别亲密的在接触。 而且用手抓你一口能吃的很多呀。 你这个观念是 对的，筷子慢， 对，很爽。 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爱来到直播间啊，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小时候吃的这几个美食，当然现在肯定还是在继续吃下去啊，新疆美食。刚才提供的这几个，包括手抓饭啊、烤包子、红柳羊肉，包括他们 羊肉串， 对对对，他们喝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多人到新疆去必须要尝的、必须要吃到的东西啊，包括大盘鸡是吧？ 啊、 对， 嗯，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美食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cue 到三位嘉宾啊，三位嘉宾已经没有他们的事儿了啊，我们的三位朋友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美食，不知道你们三位是不是也是最爱呢？你们三位小的时候又吃的是什么呢？ 对啊，我们也是吃着抓饭和烤肉，小外说的那样。 嗯， 还有很多，比如说馄饨呀、啊， 馄饨， 馄饨， 对对对， 拌面， 对。 嗯，因为我面前现在有两个电脑，我跟嘉宾互相看不到，但是我们是隔着电脑都在望着彼此。馄饨啊，你们吃的馄饨跟我们正常的一样吗？馅儿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别？ 有，就是里边放的馅儿啊，我们用维吾尔语叫雀雀儿， 雀雀 啊， 我打岔了。 嗯， 他们用一段音乐来化解尴尬。嗯，然后馅儿一般是什么肉的？ 羊肉和皮鸭子吧。 皮鸭 子就是洋葱的意思。 洋葱啊，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也学了一句叫皮鸭子，皮鸭子 还有牛肉，对，就是放点孜然呢，就是做那个馅儿的时候，还有 肉味的馄饨。 对 对， 啊，馄饨里面放孜然也是头一次听说。嗯， 对，还有用玉米做的那玉米面。就对， 玉米，这个馄饨皮儿是玉米面吗？ 不是不是，那是用就小麦粉嘛， 小麦粉，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我们新疆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种用玉米做的饭也挺多的， 用玉米做的饭， 对，用玉米做的饭，比如说粥啊，玉米粥， 玉米粥，对 啊，玉米粥，还有 还有 几种饭，就是我们就是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说啊，但 是 去新疆，对， 嗯， 对，对，你们去新疆可以就到那个和田呐、喀什啊，就进一些传统的那些餐厅，可以尝一尝， 对，对，对胃好， 对，对胃特别好的，对。 他们刚才这个小爱包括我们三位嘉宾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口水一个劲儿在流。他们四位，我们来自维吾尔族的四位朋友们，给我们展示了我们祖国幅员辽阔以及美食的众多。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他刚才馋了我王瑞两个人，我们也要考考他们，咱们能不能再演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希望轻松明快一些，能让我们感觉到已经像品尝到了美食的那种呢，咱们有没有这样的准备？ 有啊， 那给我们来一段吧。说来就来了，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 那我们来一首，我们小麦组合上次在安徽卫视《耳畔中国》演唱的一首歌，叫《楼兰姑娘》。 哦，楼兰姑娘，耳熟能详的一首。来，我们有请三位再来《楼兰姑娘》。 Yürek derken Sabahlagan köngüllerde Armanım sen bile birge Birge yesek dileklerge 非常的动感， 对《楼兰姑娘》啊，刚才我们听到就后半段，其实他们这个鼓打出来，我们叫花是吧？你是叫花吗？对吧？对，打出来这种花了，然后包括还有是亚森在唱这个和声吗？ 对 对对对， 反唱呗， 对吧？哇，特别美，特别，你们三个声音合在一起真的好好听啊！ 真的就是。借此机会呢，我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三个还有另外两位，就是乐手，我们有一个组合，叫小麦组合， 就是以你的名字起的， 也不是吧，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吃小麦长大的嘛，是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对对对，就是给我们营养的一个，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小麦组合，就是我们就是去年就是黄金一百秒那个节目央视的，对对对，就我们得了个冠军， 哇 还有耳畔中国安徽卫视的，就是当时也得了很优异的一个成绩啊，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不停的在走 各种 对对各种我们国内比较活跃的音乐节， 还有活动， 对，还有活动，就是我再介绍一遍呢，就是咱乐队就是打击乐手一部对一部，他比我们都大，就是 这样暴露 也大不了多少啊， 转得很快嘛， 因为我们就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嘛，哪怕比我们大两三岁，我们也得尊重。 是老大哥。 就是对一部真的就是他人也特别的好，他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 哇 哇， 学音乐。 对，就是我们对大击乐专业。就是你们猜他多少岁靠近的那个大学？ 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是问到了，我们肯定是不会像 是 正常十八岁 以上。 40以上， 开玩笑，开玩笑，他是30岁考进大学的， 他都有30岁啦， 现在是30多了，30多了的， 快60多都， 完全看不出来，真的完全看不出来。 哎，你们二位刚才说呀，一部比你们大个两三岁，你们网上说人家60，对你们二位也没什么好处。 对，我们是越长越年轻，他是越长越老啊。 开玩笑，也有互相撕的。 然后亚森江， 亚森， 他是。就是我们真的国内特别优秀的吉他手，就我们就是你们在电影院荧幕上面看到的很多电影的插曲啊，就只要有古典琴的他都有参与的， 哇， 还有就是他自己创作，对，就不停的写创作呀，还有对对，真的他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吉他手啊，就古人说嘛，就师由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嘛，就是亚森江确实是个有天赋的一位吉他手和歌手啊，别害羞啊。就是真的我们还有两位，就是还有两位， 今天没有到场的两位， 对我们的队员，因为条件有限的，不是起不来，是条件有限啊。 没有到场，没有关系。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是希望我们都能来做客，有一机会我们的整个全团能够合体啊。那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手中的乐器好吧？刚才我们的这个亚森，他这是吉他。 对对对。 那你的手中呢？小麦，你手中的这个 也是吉他。 我的也是吉他啊。就是，但是这个是闷音吉他。 对。 就是。接电的话，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是我们传说中的电贝斯这一类， 不是， 还不 是。这也是算是一个尼龙弦的一个吉他。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 亚森可以介绍的时候离话筒近一点点，我们都能听得到。 好，我这个是西班牙 flamingo 古 典那种吉他。 对，我刚才听着这个鼓点都是就是节奏哒哒哒哒，特别有这个旋律的感觉。 对对对，特别有 flamingo 的那种 那个激情的那种。 要不来演奏一段 flamingo？ 好的呀，听着就很想甩琴的那种感觉。来，给我们展示一小段 flamingo。 来一段西班牙 flamingo 的片段啊。 每一次演奏结束都要伴着小麦声，嘿。 用西班牙语来说 ，Ole，Ole，Ole，Ole 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说呢 ？Ole 就是好， 好， 好，就那种给劲的那种， 就说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那个 A 的话，就它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就是那个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就感觉到了。 到对，如果是在舞台那个弗拉明戈舞蹈者他在。跳舞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下面的那个吉他手还有一个叫卡轰的一个乐器能做它做它 这个乐器 一直演奏的然后到那个最高潮最那个激进的时候就那个旁边的人就给他就一个鼓励的那种感觉就好嘞那种感觉 就是领涨一下 叫好啊情绪到了啊 对 那我们的这个一部手中的这个乐器二位是吉他一部手中呢是比较不常见的对吧一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正在演奏的这个 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叫是全世界名是达德波卡然后对我们中文来说阿拉伯手鼓也是说中东鼓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乐器、对 阿拉伯手鼓 对阿拉伯手鼓也可以说中东鼓 中东鼓， 中东鼓。 哦，那我们平时就是传说中的，还不传说中经常唱的这个打起手鼓、唱起歌的这个手鼓，就指的是阿拉伯的这个手鼓吗？ 也不是，不是，我们打的这个是新疆维吾尔手鼓，这个是中东国家的。他们的 手鼓有很多种。 它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这个中东鼓跟我们日常见的它有什么特点？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好，这个乐器平时怎么说，在那个中东国家是肚皮舞的时候演奏的比较多，就是女孩跳舞，然后这个有伴奏什么的。 哦，可以肚皮舞。 对， 皮舞。 那小麦和亚森能跳肚皮舞吗？ 把那个亚森跳的肚皮舞是比较好，那个小麦是跳芭蕾舞出来的，他是跳芭蕾的，亚森是他那跳那个肚皮舞啊，什么的还挺棒的。 还是化妆师你们一个团、 你是全才啊 就他们一个 今天本来是把亚森准备好了一点那个肚皮舞他把我衣服忘了衣服没带上把那个 没有关系我们听说肚皮肚皮舞是要有肚皮才好看的对吧 亚森的肚子那个条件还可以的他完全可以没问题的 刚才 感觉他们团演的气氛好好哎。 对呀、然后我觉得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特别有福啊！听众不但可以听到这个好听的乐曲，我们建议大家能够同步收看，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样呢，我们在直播间的好玩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不单单是听到我们美好的音乐，也可以看到我们三位表演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而且他们三个在表演的时候互动性很强的， 没错， 他们三个不单是之间的眼神的交流啊，我看到包括亚森一直他的脚都在打着节奏所以说叫从头到尾都有音乐的灵魂啊，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节目这样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干脆就可以点歌三位可以吗我们要点歌的话 可以 真的啊 就是那我们给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送上一首我们就内地就是 九十年代特别流行的一首歌，叫《安妮》。 好，那我们这一时段还有个三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请我们的三位，我们的小麦、亚森，还有伊布给我们带来这首，对，时间刚好哈，来，话不多说，演奏起来吧。 好。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说最后一句，哎耶！ 谢谢谢谢谢，就相信很多人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唱了一首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对于我们就是大陆还有我们就中国的印象特别特别大的，因为当时对 喜欢， 对，而且特别喜欢，真的那个感觉，那个歌手当时写的这种感觉是特别对的，我感觉是吧，亚子？ 嗯，你们也是有同感的那种的。 用准备要写就是这种 哇 经典的歌曲， 来一个就是也给演奏一个我们都能传唱的传唱度很高的歌曲。 小苹果吗？开玩笑， 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欣赏更多的来自我们小麦乐队的作品呢，请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之后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青年说，一会儿继续说，不要走开。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

扎乌纳，再说一遍，达拉沃嘎。 对， 达拉沃嘎。这再说一遍你也学不会，何必尴尬呢？ 那既然我就不学怎么说了，我就学怎么打，好不好？ 好，我们简单的互动一下。 学费 哎呦一步啊，在节目里说这个就不太好。 就是的呀， 下来让王瑞给你转个账啊。 也好，应该我说就提个二维码。 那我今天就算 二维码， 那我今天就算偷师一下，偷学一下，好不好？ 好，一步也是教一下王瑞和我们的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些简单的节奏，好吧？ 好，那就先把那个中东国，就是我们都知道是来自哪，是哪个国家，就是中东那个地区的嘛，中东那个地方了。那我就简单的先那个来一点，就是那边人的那个特点的那个节奏。 啊，一步，你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嘉宾的这个啊智商啊，我们的王瑞的智商啊，如果特别难，他可能会学不会。 好，应该没问题，我看着了。 这样， 江苏人都是特别聪明的。 这样，我先问一下啊，我先问一下，这个鼓他怎么拿？ 怎么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有一点感觉长像那个非洲鼓，对吧？ 哎，对， 我也是肩背，肩背呢放在这儿，就这么打的， 就是用腿夹着。 对，然后呢就中东鼓呢放在这儿， 就是跨在这个腿上。 对，你是很瘦，你可以就是把腿抓起来，是这样可以的，挺帅的， 像看那个弹吉他那种感觉。 对，我现在有一点胖了吧，腿拿不动了，所以呢我就这么拿了。 好，那我们先试一下。 好呢， 好的， 那我给你打一个简单的一个节奏。 好的。 好嘞。 好， 就是 我听懂了，砰啪啪砰， 没有 让你打，让你听吗，王瑞？ 那我得先听，对不对？好，那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Okay. 好，刚才听到，其实，在鼓的这个鼓中间和鼓边缘的位置，它的音色也是不一样的。 哇，这个鼓真的， 一步 想象要沉很多。 一步帮王瑞拿一下话筒，好吧？ 好， 来，王瑞，来，现在是王瑞的时间 ，show time。 你有点错了，应该是放在这儿。 放在左边。 对 对,、 啊、 对，你的那个右手呢，就是中音，左手是高音。 右手是重音， 重音，对， 好好， 对，不， 啊， 你看，就 哇，好尴尬， 就是这种感觉， 好， 就大的拍起来，对， 哦、 对， 就是 意思， 非常急促的拍这么一下， 对， 很好， 来，王瑞，开始吧， 是这样吗？ 差不多，然后把你的左手打在鼓边儿， 啊，就是打在鼓边是高音，打在鼓的中间是低音， 对， 是这样吗？好的， 对， 那我再试一下啊， 好。 有点意思，是不是？ 哎，王瑞，为什么你发出来这鼓声特别的闷？刚才一步 打 得特别清脆，然后王瑞你特别闷。 八八蹦一，咚八八蹦 二， 蹦八八蹦三，蹦八八蹦四，打四遍。 好，我来试一试啊。 好。我看你的节奏观特别对、啊， 哎，有点感觉了，很好很好， 感觉就是 这个有点简单的是吧？ 感觉有一点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这个区别。 那一步、 哎、你知道吗？就这个鼓真的有点超乎人的想象，它真的，我特别怕现在拿着它，特别怕它掉下去。 不会的。 来，我们再把这个鼓交还给一步。 一步刚才也是简单的教了王瑞和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些节奏，动哒哒动。刚才我们也在听你在演奏当中打了一些花出来，给我们炫一下技巧吧。 好 啊，我觉得我也不再 Q 王瑞了啊。 就是我再介绍一下我一步哥，就是一鼓。 小麦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小麦可以到表演区啊。王瑞把话筒给小麦，介绍一下我们的一步。 对，一步哥就是因为他就是在中国，就是中东鼓，就是对中东鼓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吧。 哦，一步贡献了很大 的 力量。 对，他对我们真的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现在是。而且他现在是就是我们中国就是打击乐协会的会长，就是他亲自带的学生。就中国音乐学院就是打击乐系的主任王一东老师。对，就是他只有两个徒弟，就他就是两位徒之一。 就一部是名师出的高徒， 那我感觉我今天赚大了呀！ 你是名师高徒的低徒， 就那我们让一部给我们就简单的自己独奏 好 一段， 我们来听一下一部给我们带来的我们难得一见的中东鼓。 好，那就现在给你们要一点那个即兴表演 ，OK， 我也没什么准备好，然后我有请小麦给我手拍， 好。 好，现在伊布要给我们带来一段即兴的中东鼓的表演，而我们的小麦呢，也将配合伊布进行这一场的表演。我们来听一下伊布的中东鼓。 这一段我感觉老师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温柔。 嗯啊，对对对，刚才如果教你这段，我觉得你可能会 我可能这辈子都学不会。 以后你看到鼓就会离很远的感觉啊。我们亚森也回到了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演奏区，我们的这个表演区。嗯，刚才是我们的这个伊布在打中东鼓，然后小麦打着这个节拍。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关系如何？为什么要打着这个节拍呢？伴着这个鼓声？ 因为。就是每一个就是鼓就是玩节奏嘛， 嗯， 就是而且节奏就在就是 在你的节拍之中， 对对对，在牌子里面，他就他把那个每一个牌子分成好几个，比如说分成 主要是你搭那个招牌， 对对对对， 然后就他就把那个牌子就分成就好几个牌， 对对对， 合理性的发挥 哦， 所以说有点一个类似一个人肉的节拍器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嗯，对，它是即兴的， 就是、就是四分成八，八分成十六，十六分成三十二，就那种的，就是他们那个脑子里边想的跟我们正常人类是不一样的。 来，前面是在夸啊，这一句突然间一不心凉凉的。三位啊，刚才我们也是听了，分别听了这个手鼓 啊， 我们的这个中东鼓，还有这个吉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大家都能唱起来旋律的歌曲呢？ 行。行，那我们来一首新疆特别经典的一首。哇，这个话筒架子那么重、啊， 话筒重，话筒还有吉他重、啊 就是。我们来一首，就是新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首歌啊。这不 是, 这, 是 这 不是新疆 的歌，这是什么呀？这是猪八戒的主题曲吧？来，我们来这样吧，我们大家先演奏，然后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来猜一下是什么歌曲。相信大家声音一出，我们应该就知道了。来，一起来听一下。 对。Go.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的开，美丽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哟，别的那样哟，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 Solo。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样游，别的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游，别的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一波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来跟我们一起唱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简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回来。谢谢谢谢， 此处有我们非常热烈的掌 声， 我跟王瑞代表着全中国的男生和女 女生们、 哎呀， 好棒， 谢谢谢谢谢谢。 哦，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出来，我们将近不用大家说多介绍了，我们 立刻燃了起来， 就是瞬间我们带到了音乐会的现场。我觉得我跟王瑞今天非常幸福，能有一有一种 VIP 中的 VIP 的感觉，这个座 大座雅座这种感觉。 对对对，刚才这个三位也说了，对于新疆的舞蹈也是很有研究的，是吧？ 对对， 其实这个艺部的那个第一个专业就是 舞蹈的， 舞蹈的， 舞蹈， 对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他后来就是 他最初是就是民族舞蹈，然后后来呢，就是他长大了以后就。肚子大了就胖了，就开始学 肚 皮舞了、嗯、 那能不能就是我们都说维吾尔族是出生就会唱歌，出生就会跳舞，能不能咱们看一下载歌载舞的表演呢？ 要不我们邀请我们的美女主持人， 我给自己挖了个坑、 和亚森江来一段舞蹈 好 吧。 好的呀、 我和一部伴奏、 好的呀那我现在就到表演区了啊，王瑞来主控台交给你了。 好的、嗯，那我们就让我们的派出我们一位代表，好吧，我们的美女主持王松来和我们的亚森一起来学习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麦乐队的主舞担当啊。 其实这要真的学得好的话，可以是吧，王松师姐可以开辟了一个新的业务。 慢的，哎， 哇，我要跳什么样的歌曲呢？ 就是 秧歌。 秧歌？ 不不不不不不， 未来的， 就是对新疆的民间的一首歌吧。 好吧 ，就是来一首我们就是和田的一首特别，就是能律动特别好的一首歌曲。 好，因为直播间的这个条件有限，所以我们两个就在这个位置，要不然咱俩就出了镜头了，别人就看不到了，好吧？我们在这个位置，您带着我，好吧？ 好，对，那必须的。 Güllük bağdı yayramsız Bılbıl bulup sayramsız Bılbıl bulup sayramsız Burun mine yakşı kürüp Pembelekte taşlamsız Burun mine yakşı kürüp Pembelekte taşlamsız Bağım yok miniye Çakım yok miniye Meşrep yok yede Bağım yok miniye, çakım yok miniye, meşrep yok yede, çakım yok miniye. Wow. Erik bulsa, ta bulsa, Subhashtesa Tashmisa Subhashtesa Tashmisa Nasha bosa muinda bosa Hem ekşe şoklesa Nasha bosa muinda bosa Hem ekşe şoklesa Bağım yok mine Çakım yok mine Meşrep yok yede Bağım yok mine Çakım yok mine Meşrep yok yede Çakım yok mine Çakım yok mine Çakım yok mine真的美女主持人真的对呀、啊、对呀、啊、 我觉得我这是第一次跟我没耳朵的朋友一起来跳舞，然后觉得热情在，可能说舞蹈不一定会跳得很标准， 其实 真的 这个表现 对特别 好，我的想象， 对 学过一下这个， 对您的舞蹈真的包含了就我们维吾尔族的舞蹈啊、嗯、还有哈萨克族的、嗯、还有蒙古族的舞蹈啊 我听出来了 对 都砸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电视当中说，哎呀，新疆就是我们维吾尔族的人比较能歌善舞、嗯、但如果真正到了我们和田去，就发现我们很能融入到当中，因为这个节奏是很明快的，而且动作也是以这种感觉和热闹为主的。 对、 嗯、非常开心。哎呀也累了是吧， 哎呀 谢谢， 连累你们了， 满足了我一个愿 望， 谢谢你们，来， 哎谢谢谢谢 谢谢， 感觉今天松姐可以开辟一个新的业务，播音主持与跳舞是吧。 大家好，我是小曼乐队的主舞我回到了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小麦音乐是有一个小麦音乐，可以听听我们的歌曲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微博就是小麦麦麦踢江我的微博是那个，然后一部大吉月还有亚森、嗯、 二探， 对亚森二探 亚森、嗯、啊好，以上是三位的这个微博的一个名字 对吧 我们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们三位的微博啊，一段我真的是很累， 现在在喘 对暴露了我很久没锻炼的一个本事， 我也是出汗的都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说累，是这个热情让我们感染了， 嗯没错， 我觉得 要不再来一个热情啊！ 再来，那大家最后一起来吧，好吧， 好， 我们可以在这个 行，那我们来一首， 哇太重， 来一首我们就是新疆的一首民歌，叫杰拉。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啊。 我们会唱吗？ 会。 你就这么确认我们会唱吗？ 很简单，他因为他那个 就有一段俄语在里边儿。 对 对对，俄语就。谁敢努西嘎？谁敢努西嘎？ 对对 对对 对 对，你看我这太 会对了， 对， 你学的好快呀、啊！ 对， 还有他不是有之前就有一个中国版本吗？西西南家，西西南家还是那种，他原就说的是 Siganska， Siganska 就是 这什么意思呢？ Siganska 就是吉普赛姑娘， 吉普赛 姑娘的 Siganska， 对 Siganushka， Sigan 就是吉普赛的意思， Nushka 是俄语，是对对对 Dushka 就是姑娘的意思嘛。 我们采麦乐队就为我们演奏了，王瑞尽量的融入啊唱，如果唱不进去，王瑞就扮演一下鹅。 我扮演一下鹅， 对， 俄罗斯的鹅嘛。 好尴尬，我这段很尴尬。来，我们有请小麦。 那我们 来这首歌曲 开始啊， 好。 高高山上有个小下午坐着那小姑娘，高高山上有个小下午坐着那小姑娘，嘴里叫的是泡泡糖，心里想的是马路下 Why Siganushka Siganushka 시간을 시켜줘나라야 빌라야 마야 와이 시간을 시켜 시간을 시켜 시간을 시켜줘나라야 빌라야 마야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啦！ 哎。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哇！我觉得我们现在形容词已经都没了。周末的早晨，因为有了小麦乐队在我们直播间的演出，让我们这一周以及下一周以及很多周都会很开心了。 感觉听到他们的演奏之后，有一种想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感觉。 想去和田是吧？ 对。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和田之旅，也希望通过音乐能够让自己踏上这段旅程。如果说没有办法马上走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欣赏，能够把你带到了大美新疆的那个环境当中。好的，还是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会儿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好，周六的应该是上午了哈，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嗯，我是嘉宾王瑞。 嗯，今天在我们过去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演播间里空前的热闹，很少有清早上我们就这么嗨的时候， 做节目从来没有这么嗨过 啊，嗨的我们都有点大汗淋漓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乐队，我们的小麦乐队，三位来自我们维吾尔族的朋友，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呢，他们给我们讲了他们和田的特色，旅游的特色，以及带来了几首他们经典的歌曲，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有着那个维吾尔族的民族歌曲。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段呢，我们也是聊一聊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和田之旅。和田呢是我们北京市的对口援建城市，所以说大家对于和田也不是比较陌生了。有几个问题呢，我们也代表着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问一下来自新疆的三位朋友们啊。和田呐，就是如果说夏季是非常好的季节去，你们认为是自驾游还是说是跟团儿更好一点？ 自驾游的话会比较好。 自驾游有一点， 但是这个路程太远了。 对，我听一个朋友说去新疆，可能每天自驾要开8个小时左右的车。 就别说在新疆吧，就是对我们来说就，就500公里到1000公里就不算距离吧。 啥？ 开一天是小事儿。 可能一天就要开1000公里， 因为比如说 都是正常的， 比如说和田和喀什，你们就说这两个地方， 嗯， 就你们猜，就距离有多大？ 多长？让我们猜。 因为我不知道和田有多远，但是我知道喀什，是在我们祖国的这个最上北下南左西啊西边， 西边，对对对， 我本来是心理动作给说出来，在最西边了。 比如说，就和田到喀什是800公里左右， 800公里，那也要开到10个小时，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很近的地儿，挨着 就是感觉800公里是 挨着， 1000公里是出门走了两步。 就是可能说，哎，比如说我跟王瑞，他在喀什，我在和田，王瑞中午吃个饭， 好呀， 然后我头半夜就走了，是吧？就是这么的。因为作为我们来说，1000公里都能到老家了，就很远的一个距离了。嗯，在新疆就不算个啥，是吧？ 对， 自驾游的是虽然远，但是自驾游可以欣赏到的美景是 很多的。对对对，就你能欣赏到那种 很多风景、啊。 对对对，很多 上一些小吃。 我们伊布可以啊，亚森可以往前点。嗯，行，路上可以吃小吃。 对，小吃。 那时间走不就更长了吗？还要停下来吃小吃。 就是还有很多公园，还有很多小吃的那个餐馆，然后就一些农民。他们自己种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水果呀， 水果呀，好吃的。 他们有很多路边就我们那边的农民都是， 嗯， 就放在就家门口啊， 嗯， 就你可以给钱不给钱都行， 不给钱也可以， 可以，你随便敲门，哪儿渴了， 对， 哪儿饿了，你找不到吃的，随便敲一个门，说 真的很好客， 阿姨叔叔，我都饿了，还有客了，可能他们家里把最好的东西会给你， 对， 给你， 对， 到时候就舍不得吃了，舍不得喝的吧，都给你， 对， 嗯，哦。真的是非常热情，也给我们，当然我们希望是大家去那儿可以， 但是也一定要就是，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做这样，比如说去敲人家家门去问，哎，有没有这个可以去这个吃的东西。那其实刚才也聊到了水果，其实咱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的这个水果是非常的有名的，非常的，尤其这个季节，新疆的水果是非常的甜。 对， 那各位有没有这个对，比如说去和田吃什么水果比较好呢？ 去和田的话，就新疆虽然。就我们说和田的大枣， 对， 然后就和田大枣啊，然后库尔勒乡里就除了这些，每一个城市 都有 它特色， 就比较有名的嘛，说以听吐鲁番，就是你们要上到那个 葡萄 的 那个哈密的那个瓜。然后然后那个苹果，那个阿克索的苹果， 其实他刚才说到那个 和田的红枣，喀什的石榴， 对， 他刚才说的那个库尔勒乡梨。就是非常有名的， 对， 其实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小的时候啊，我就是有一个亲戚去过新疆，给我带回来一箱块的香梨，然后那个香梨吃完了之后呢，那个包装那个纸都有香味儿。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一直到现在。 然后一直留着这个纸吗？ 可以做香薰的。 真的，真的每一个地方，比如说喀什也好，和田也好，阿克苏，就每一个地方都有所有的水果。 嗯。都是， 而且都特别的甜。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我老家于田的话， 嗯， 也有葡萄， 嗯， 乡里什么都有。 有呢， 就算喀什，就市里边也有。 那你们会不会到北京的时候，觉得吃水果甜度少了那么一丢丢？ 就是 很难得吃。 就是很难能感觉到那种家乡的那种 那种味道吧。 去年我爸妈来北京之后，他们我们在超市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吃了。他们说特别快，那么好吃这个西瓜这个味道。 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家那边西瓜也都不一样，我觉得西瓜品种也比较多，有一些比较沙瓤的，像咱们这个新疆地区应该沙瓤甜度高一点。 对， 有一些我们的就是含水量非常高，也许未必有那么甜，但是它入口的那种清脆和爽口还是有的，就是不一样的地区它的代表不一样。能作为新疆来说，我们更多的觉得水果很甜。 对， 甜度是比较高的，包括这个葡萄干。 糖尿病就不 对，糖尿病，那 糖尿病的人就尽量别吃。 糖尿病人如果到新疆去旅游，应该很伤心吧？这边打着胰岛素，哎呀呀，不要这样。 你看着，但是吃不了， 很甜。 你看在北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两顿饭，有的时候就忙起来就吃一顿饭，对吧？就去新疆的时候，那边这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你刚吃了，你早晨7:30吃的早饭，可能9点又开始饿了。 啊，你们饿得好快啊！ 因为在那边 气候吧， 气候就是 热， 气候， 可能又吃了，以前又能吃好几顿饭。 嗯， 而且特别热情好客，知道吗？我那些朋友不停的招待我，有时候你一天都能吃5到10顿饭吧。 以前 就是你在我家里来做客啊，做客的时候不能光做一顿饭。就是最好，最小也是3顿饭，你就吃得完。 就是来家做客，要做 客，一 个 要吃3顿， 太多了， 3顿饭 差点就吃不下。 刚开始就给那个辣条子，就是新疆辣条子，这个呢，每一家一天必须有吃一次，就没有不爱吃的人。 辣条子 是新疆白面， 就那个面， 对， 面条， 面条，然后给那个先给你拿出来个辣条子，然后呢，给那个抓饭，这完了以后， 一顿饭里边啊， 然后再 他说是一顿饭里边， 这个完了以后就给你出来那个汤饭，也不那个馄饨啊，就是汤面片啊，就那种。 哇塞！ 然后呢，就是把3顿饭吃完了以后，再给你打包一些东西，还给你打包一些饭， 还可以再打包一些东西。 这是一顿饭的量，那一天3顿饭就要吃。起码是8-9种以上的了， 可能 对呀、就比如说我们维吾尔族，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啊，就是对方，比如说男方和女方，就是女方是到，是男方到女方他们家的时候，就是互相去嘛，就说 见长辈， 对，就见长辈的时候，就说那个如果就家里边摆的那些食物不多的话不行， 不高兴， 对， 就 像一波哥说那样，你进来。就是倒茶的时候必须得放那个冰糖，放冰糖，然后茶还得你得倒少一点， 对， 倒多了不行，这是就是习惯的习俗吧，就是我有那么馋吗？就可能是那种意思吧。对，做事特别细嘛。 这个少一点，可能跟我们的概念不一样。能多大 杯子 不倒满？你要拿个碗壶倒不满， 杯子也大，对，喝完茶以后，就给你来一盘辣条子，就新疆拌面，你吃完以后就来个抓饭嘛，抓饭两个都已经是主食了啊，然后来个包皮包子，包皮包子吃完以后， 还有 馕坑烤肉，馕坑烤肉， 你吃的这个辣条子，吃的这个。抓饭，再吃了这个包子之后，你还有 吃不下， 还有吃这个烤肉吗？ 你必须得给面子， 还得给面子， 不然就他们会生气的。对，馕坑烤肉吃完了以后，歇一会儿， 喝点茶， 歇一会儿。第二顿来了啊， 第二顿这么快就到了。 对，馄饨，还有就是我们说 smak 就用玉米做的那个饭，那个吃完以后还有。 反正我们那个 就差不多 9，大概是5-6小时吧。 一顿饭吃5-6个小时， 差不多。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整个维吾尔族地区的人都能歌善舞，他在消化。吃饱了之后，我们不如起来一起跳个舞吧，往下再能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对。 哦，果然它是跟民族有关的，是吃不那是不是每个比如说这个新郎到新娘家，他之前要空一下肚子才能去呢？ 也是吧。 然后吃完3天也不用怎么吃饭了， 对，第二天你肯定很饿的， 还会再饿， 对， 因为那边的气候不一样嘛，就对气候不一样， 就对人的能量的消耗也是比较大。 所以说，宋姐，你最近准备减肥吗？ 对， 我觉得，哎，我就纳闷了，吃这么多怎么能保持身材呢？其实我就特别委屈，我吃的连他们十分之一都不到，可是我为什么、 就是、 还就是什么？可是我为什么 还 是肉肉的呢？对呀、啊， 那个循环的那个速度比较 快，对对对对， 嗯，新陈代谢比较好。 对对，因为有些人就是你吃多了也，就是对也不会胖吧？ 对，你们三位是怎么？ 就像汪瑞一样，他那么瘦， 汪瑞应该吃的就是不多的人。 对啊，你可能就是看你们三位这个体型，其实还是比较就是让人想不到会 吃这么多 。对 对，来北京之后是胖了还是瘦了？ 就是来北京 在胖了， 来北京还胖了。北京有什么好吃的能让胖了呢？ 就是就像打气儿了一样那种感觉。 真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反而是在新疆吃了那么多，但是没有胖，来北京之后还胖了，这上哪说理去呢？ 而且我们来北京也十多年了，就最少得也12年吧。然后 多久回家一趟呢？多久？ 就差不多半年回一次吧。 那还算是比较 长。对，有时候一两个月，因为交通那么发达。 对，现在高铁、 我们国家 飞机， 对我们国家、 非常的发达， 特别发达。对， 然后王瑞这个食量，可能到了新疆去是娶不着媳妇的。 能娶他这么帅，能娶不了吗？ 他可能喝了茶就饱了，很热情。 然后就在我们维吾尔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男人稍微有肚子的话是富吧， 很富的象征， 对对对对， 富态的象征。 这就是他的女人把他养的特别好，照顾的好， 白白胖胖的。 对对对， 听了。 就有一个歌词嘛，就是说，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哎，我们能听这首歌吗？ 行， 可以啊。那现在我们到表演区来演奏一下这个歌。 行，好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再有个10分钟左右，我们也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相信刚才我也看了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后台很多朋友都说要听他们唱。我觉得如果我们再不 cue 他们乐队的话，有这个网友说了想听《怀念战友》，不知道我们能演唱吗？可以吗？那我们太棒了，这个乐队真的是说唱 点什么歌都可以唱， 点歌台，他们就是移动的 KTV。但是这个 KTV 是他们来唱，你们三位可以调试一下机器，然后坐到位置上，没有问题，是说来就来。好，那我们先唱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先带来《怀念战友》，可以吗？ 怀念战友吧。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是我们的小曼乐队，将为我们带来《怀念战友》。好，我们的三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这首歌有亚森给我们唱。 亚森，好的。哎，亚森刚才一直是在唱着和声比较多一 些。不仅仅是一位好的吉他手，他是一个好的歌手， 全才。 就是不会打鼓的贝斯手不是一个好的歌手吗？ 如果看了我们节目的知道的话，也亚森的舞跳的也是非常好。好，接下来由亚森主唱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歌曲《怀念战友》，演奏者和演唱者均来自小麦乐队 ，Showtime。 像那雪般飞鹅安葬， 弹琴，听我歌唱。 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我们小曼乐队的《怀念战友》，这也是一个我们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吧？ 对对，就是那个冰山上来 客，冰山上的来客啊，传唱度是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非常非常觉得舍不得的是，今天特别想一整天都能坐在这里静静的听着他们演唱。嗯，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青年广播还有一系列的精彩的节目。那么在今天白天的这个青年说节目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小曼乐队，再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我们来共同来欣赏一下。那我们的小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那我们就是来一首蒙古族的一首蒙古风格的一首歌，叫《天堂》。 蒙古族的，你们也可以。 腾格尔老师的一首歌曲。 哦，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对， 哦，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嗯。 啊，我们的故乡是新疆。 嗯。 我们把这首就是。对对对，这么美好的一首歌曲，我们送给我们就是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嗯， 请大家记住我们啊，小麦组合。 好的，接下来是小麦组合三位来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为我们带来蒙古族的歌曲《天堂》。 天空清清的湖水，哎，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哎，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还有你姑娘，这是我的家， 谢谢啊，谢谢。 谢谢你，谢谢小麦乐队， 谢谢小麦乐队， 谢谢小麦亚森，谢谢伊布，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哎，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的意思，亚森将发明的谢谢的， 不是 自己发明的， 开玩笑。嗯， 他这是我们应该来说一声谢谢，在周六的早上，用他们手中的乐器，用他们天籁般的嗓音，给我们带来一首首好听的歌曲。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觉得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 嗯、没错，在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这个小麦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我们也聊一聊新疆和田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已经有一种冲动去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就像是一场旅行，我们请到了我们维吾尔族的朋友给我们讲他们的美食。然后请到了非常有名的乐队来给我们演奏他们的歌曲，并且我和王瑞也现场的跟他们互动了一下， 还偷学了一首。 对，我们跟这个喀什和和田就差了1000公里的距离了。所以说呢，希望今天听过我们节目和看过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一期节目，对于我们的和田会打开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去过的朋友呢，也会发现一些新的旅程；没去过的朋友，赶快行动起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到我们的和田去看一看。那么这一时段的青年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不舍得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那么也让三位嘉宾来啊，也跟我们说个再见吧。我们再把镜头抽给三位嘉宾。 就是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肯定就是你们其中肯定有喜欢我们歌曲的，还有 当然都喜欢， 对对对，很多朋友们啊，就谢谢你们，就是你们那么的支持我们，真的谢谢。我们继续做好我们的音乐，把更好的作品献给你们。就是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小麦麦麦提江麦子的麦，还有亚森。还有伊布搭吉乐，我们会把一些演出的信息，都会在微博和我们的公众号会发布。就是再次谢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微信公 众号，周末愉快 啊。好，微信公众号是多少？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 下。小麦音乐， 小麦音乐啊。如果喜欢我们这支乐队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小麦音乐来关注。当然别忘了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好的， 必须的。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青年说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北京青年广播一天精彩节目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王瑞，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